事，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，可以振作精神，让学习工作更加顺畅，理清一下头绪，迎接一份下午的充实。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，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，18519642139。 北京奥之旅5周年店庆开始啦！11月购车送11重大礼，购买奥迪国产车型送2次保养，置换购车送奥迪自行车，更多好礼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。 品质传奇，荣誉登顶，广汽传祺连续5年荣登中国品牌新车质量榜首。北京长生广汽传祺直营店全系车型现车充足，年底聚会诚邀您莅临品鉴。地址：房山澎湃汽车城，详询0108936877。 959资讯快报。 近日，涿州市市长陈宇主持召开全市畏骗执法工作调度会，深入推进全市畏骗执法工作。他强调，要转变思想，强力攻坚，坚持按照上级要求，将畏骗执法工作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好。市委常委副市长李振宇出席调度会。陈宇强调，当前全市违法占地形势严峻，各相关部门和乡镇主要负责人要一线指挥，严格落实畏骗执法查处整改责任，做到履职到位，查处执行到位。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大追责问责失职渎职的查处力度，各部门之间加强沟通和协调，合力攻坚，步调一致，确保违法用地查处整改工作落实到位。李振宇就相关工作讲具体意见。近日，涿州市政协举办19大精神宣讲报告会，邀请市委党校教师张尚平为大家授课。市政协主席李建军、副主席李全兴、李鹤群、岳新平出席报告会，200多名政协委员聆听了报告。李全兴号召各位委员从现在开始要以党的19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重视、社会各界关注、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，结合各自领域和工作特长，精准选题，深入调研，切实做好市政协8届二次全会提案撰写工作，为本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。我是马玉江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。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， 实施协同发展、创新驱动、环境支撑3大主体战略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

要学着自己长大，走吧，走吧，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，走吧，走吧，给自己的心找一个家，也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这是爱的代价。也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这是爱的代价。 代价。这是来自冯小刚和李易峰翻唱的《爱的代价》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梁咏琪早期的歌，1997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洗脸》。这首歌的作词作曲是来自新加坡的双胞胎的兄弟李思松、李伟松，而歌曲的意思是说，不再为你以泪洗面，洗去昨日的颓废，换一张新的脸孔。 早上醒来的我看见一张我无法承认的容颜，曾经知道幸福的我已不如从前。我以为泪水都流干，我以为从此再有遗憾，原来分手如此困难，我无法勇敢。不要为你夜夜泪水洗面，不要哭泣的脸让你看见。曾经全白的脸，不要为你夜夜泪水洗脸，不要哭泣的脸让你看见，飞到世界尽头往事藏在梦里面，回到爱你之前全白。

味道。动起来，动起来，心花会为你开。动起来，这世界充满期待。动起来，做最精彩的一代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呢，是来自郭富城的《动起来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江林的一首歌。江林是一位来自台湾地区的歌手，1979年出道。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他最后的一张唱片《中国新娘》专辑的标题歌曲。这首歌呢，是由小虫作曲，林秋离作词，具有非常浓厚的中国风情。 中国新娘，原来一个都比一个漂亮，画上了红妆，换新的衣裳，水当当。中国新娘，看来个个都是一个模样，要离开爹娘，把眼睛哭得水汪汪。昨天还是个 是来自江林的《中国新娘》，是1988年的作品，也是他的最后一张专辑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孙耀威的《认识你真好》，这是他的首张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。后来呢，他也参与了影视剧的演出，比如像《怀玉公主》当中的康熙皇帝。之后呢，他就出现了很长的一段沉寂期。2009年复出，但这个时候呢，人气已经大不如从前。 是才能拥你在我的怀抱，也不想预料能否等到所谓天荒地老。当时我只要专心地看着你一样，就听见我的心跳又在胸口燃烧。让我都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是来自孟庭苇的《你看你看月亮的脸》，这并不是他的第一张专辑，但却是很多人认识他的第一首歌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周启生的歌。周启生是香港著名的音乐人，像他编曲的歌有很多，最著名的是来自陈百强的《偏偏喜欢你》。周启生自己演唱的歌呢，著名的并不是特别的多，其中有一首叫做《天长地久》。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他1987年专辑当中的《独醉之后》。这首歌除了前奏和间奏部分的英文很特别之外，他撕心裂肺的唱腔也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 Remember you said you always love me, you said you always be my side, but what is always to you, does it mean forever? 人独醉，无言独醉，无言一想过去，我跌在梦里废墟，情意却扰难睡，情变我怎面对，怀抱空虚独个睡。夜里抱紧你身，柔情地将你亲，就像我当初般心贴近，我愿能流热吻，残留热吻，无情深深女人，每句话尽变刺针，仍痛苦心强忍，仍没想真合衬，仍说痴心未变狠。我愿能因爱你太深，怎知抱拥遗憾，谁人夜里抱紧你身，柔情地将你亲，但是我总不肯将爱赠与别人。 这是来自周启生的《独醉之后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萧亚轩1999年首张专辑当中的《最熟悉的陌生人》。这首歌由小柯作曲，本来小柯对这首歌是有填词的，但是姚谦把这首歌的歌词全部改了，并且呢，让这首歌的歌名成为了当时的一句流行语。 还记得吗？窗外那被月光染亮的海洋，你还记得吗？是爱让彼此把夜点亮，为何后来我们用沉默取代依赖？回到。

青蛙，我快要长大了，别再叫我小朋友。车窗外雨好大，青蛙一个人在家。山青青，水蓝蓝，看日出，看云海，波浪鼓，咚咚咚，妹妹笑得脸红红。彩虹桥，路弯弯，牵着手儿不怕摔。爸爸说，你们是甜蜜的。 公园躲藏，不想喝汤，任由目光留在漫画一角，为何望母亲一眼就如花流淌。孩童只盼望欢乐，大人只知道期望，为何都不太懂得努力体恤对方。大门外有蟋蟀，回响却如同幻觉。 Shall we talk? Shall we talk? 就当重新手拖手去上学堂，陪我讲，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。谁怕讲？谁会可悲得过孤独探过？难得可以同坐，如果心声真有疗效，谁怕暴露更多？你别怕我。荧幕发光，无论什么都看，情人在分手边缘只等喝汤。若沉默似金，还谈什么恋爱？宁愿在发声机器面前笑着望。成人只寄望收获，情人只听见承诺，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珍惜对方。螳螂面对蟋蟀，回响也如同幻觉。 Shall we talk? Shall we talk? 就算牙关开始打震，别说 笑。滔滔两岸潮，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生出